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九篇，十人一笑第八集。石小海愁眉苦脸地给孟千姿带路，他是真不记得了，一直挠头，彷徨得很。有时遇到岔口，要左看右看以确认轮廓形状。好在他没说谎，沿路还真找到了乱七八糟的记号，帮助两人给定了向。那些记号有时是全无章法的乱图，有时是小人，甚至有时是一句自说自话的我在这儿。孟千姿真是哭笑不得，但这些记号忽然给他提了醒。 为什么我和七妈傻到这么执着，要用粘纸裹住绳子这种笨办法呢？要知道绳子随时都会被截断呀。为什么不在山壁上留言呢？这样山户进来了，很容易就能看到提醒，实用也直观。 说干就干，趁着石小海苦思冥想找路的时候，他掏出夜光笔，在就近的山壁上写着：小心活的石头会啃吃人，避山兽有用。下头留下了一个指向的小箭头，刘叔一加深。高惊鸿没来，一就是他，申请的申字二出头代表两个人。写完了之后，石小海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指着一条岔口说道： 这儿，这儿。 好好好。 孟千姿拄着登山杖过去，手电光渐渐远去，因为没了光，那几行夜光字显得分外幽亮。过了一会儿，黑暗中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无数的石虫犹如潮水般漫了过来，瞬间就把那几行字给盖住了。孟千姿两人又走了一段路，然后下了一层，因为石小海非常笃定，不管是捡到东西还是看到挂在墙上的羊，都是在楼下。还真让他给蒙对了，下去之后没走多久，羊就出现了。怎么说呢，像羊被压扁风干，然后悬挂在山壁上当装饰画，不过羊角还是立体的，突兀的支棱在外面。因为这儿太冷了，阎罗的衣服帽子都能保存完好，羊尸什么的自然不会腐烂，羊毛都根根分明，完全没法去推算死亡时间。孟千姿觉得这羊实在诡异，没敢靠近。石小海带路成功，趾高气扬地说： 看看，我说的吧，有羊。 你看到的时候走近过吗？ 走近过，没事儿。 没等孟千姿反应过来，石小海已经跨步走了过去，还把脑袋一偏，和那个干瘪发枯的羊头摆在了一起，就跟要照相似的。 没事儿， 你站开些，站这么近干什么？ 片刻前还有诡异的东西试图借衣服的遮盖去袭击七妈，吃一堑长一智，现在孟千姿看什么都不敢相信其表象。石小海吓了一跳，赶紧站开两步。孟千姿谨慎地上前，但还是离着有几步远，然后斜侧着身子看羊身和山壁相接的地方。 这羊到底是怎么挂上去的？总不会像家里挂艺术画一样在墙上砸了根钉子吧？ 不出所料，羊背后果然有蹊跷。孟千姿看到羊身和山壁间狭窄空间处有无数蜷曲着的像是草根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细的硬枝，呈黑褐色，密密麻麻如团团乱发，做二者之间的勾连。事出反常必有妖，孟千姿头皮走电，直觉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下意识去摸腰间挂着的小型喷火器。就在这个时候，石小海忽然尖叫了一声： 鬼啊！ 原来他被孟千姿喝令站开之后，百无聊赖，便拿手电往通道更深处照。他先前找路时只是看到这具羊尸，但走了另一条路，没往这里去。 这一照才发现居然不止一具阳尸，这条通道简直是阳尸挂画道，每隔几米远山壁上就会挂一只，有时在身左，有时在身右，有的阳尸是完好的，有的是半耷拉着的，还有的压根没有阳尸，只看到一个孤零零带着脚的羊头滚落在山壁根处。石小海正看得好奇，十几米开外的岔道口忽然有条人影快步出来，他猝不及防，未及看清，一声鬼啊已经脱口而出，然后就听到那头传来声音， 石小海，孟小姐。 孟千姿寻向看去，这个人他有印象，是一路上都在当石小海保姆的那个何生之。何生之起初是跟着孟劲松跑的，他也记住了四姑婆的那句分开跑，逢岔路就钻，这后果就是跑着跑着突然发现长道里除了他自己就只有自己的影子了。他这一下也吓得够呛，这山长寂静无声又逼仄压抑，几乎把他逼出了幽闭恐惧症来，又不敢高声呼唤，怕引来雪野人，没头苍蝇似的在这山长里爬上窜下了好久之后，忽然注意到这头有微弱的手电光亮，他还怕是耳，悄无声息地走近，直到隐约听到了絮絮的话语声才确定是自己人，大喜之下疾步跨出。孟千姿见到熟脸大为欣慰，山户在山长中走散自然不是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些长道频繁相交连通，大大提升了偶遇的几率，而能在这种地方会师简直不啻于他乡遇故知。何生之加快脚步向着这边过来，兴奋之下也没顾得上去看身边，孟千姿这才发现沿途还有阳尸挂画，赶忙提醒他 小心点别靠近。 其实何生之等于是走在了道路中央，并不算靠近任何一边，但孟千姿的话还没完，他突然就不动了，就站在原地没再往前走，脸上的表情有点怪，还有点僵硬，再然后他痉挛了一下，倒退着趋近了右手边的山壁，那一块是没有羊尸的，只有一个羊头静静歪在地上，羊眼空洞，孟千姿心叫不好，这种时候也顾不上要保护腿，慢慢走了，他提了喷火器在手，三步并作两步过去。何生之并没有紧贴着墙站着，他离墙还有一拃左右的距离，脸上已经没了血色，眼珠子还在动，脸上的肌肉有点失去控制，动得异常诡谲，嘴唇微微的吸合着，似是要跟孟千姿说什么。孟千姿顾不上这些，先去看他背后，这一看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看到有成千上万根自山壁内伸出的梗，如一道道极细的输液管，已经全部扎进了何生之的后背，那些梗枝本该是黑褐色，但此时都成了微微颤动的红色，如同密集排布的吸血绦虫，何生之的身体就在这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吸扯下微微颤动着。孟千姿喷火器的口一抬就要摁开关，那些东西似有所感，突然一缩，如同拉长了又回缩的皮筋，一下子把何生之的身体拉贴在了山壁上，也完全遮盖住了自己。孟千姿不及细想，抬脚就向何生之踹去，他的本意是想把何生之的身子踹开，再用火来焚烧这些梗枝，哪知道这些梗枝不但能回缩亦能伸长，跟拉丝的胶水似的，何生之的身子只往外倾侧了些，又有回弹的趋势。说时迟那时快，边上看呆了的石小海终于反应过来，他这些日子得何生之照应，跟他很亲，真把他当奶妈了，见他受罪，热血冲上大脑，大喝一声冲上来，抱住何生之的身体，又坠上自己130好几的体重，拼命往边侧的地上滚落。两个大男人的体重再加上势能，足够成事儿了。孟千姿看到无数梗枝头从何生之身上拔出，但不是全部，有那么一二十根生生被拽出了一米来长，仍然死死地钉进何生之的后背。 石小海这举动其实并不明智，稍有差池就会搭上自己。但这种时候也顾不上说他什么，孟千姿眼疾手快，一下子沁下喷火器的开关。炽热的火油团带着浓重的烟油味，附着在那一块石壁上熊熊燃烧，然后有零星油团不断滴落。孟千姿急冲到何生之身边，同时解下山鬼箩筐。他脑子里一团乱， 山鬼箩筐里好像有吊命的参片还是口服剂，放在哪一层夹带来着？ 何生之还没断气，眼珠子盯着孟千姿，嘴唇依然在微弱地吸动着。孟千姿看他那神色神态，就知道可能回天乏术，但还是伸手进包急急翻找，同时伏下身子把耳朵凑近他唇边。 你有什么话交代给我，我帮你办妥。 我下个月接 、何生之后面说了什么孟千姿没能听到，因为身侧的石小海突然骇叫起来。他一抬眼就看到无数焦黑的梗枝如遮天蔽地的乱丝向这头扫了过来，他机灵灵打了个寒噤。 这些东西连喷火器都不怕， 没时间去研究原因了。他一把推开石小海，同时身子滚倒，又去抓何生之。其实他已经抓到何生之的衣领，但又滑脱了。何生之像一个被迅速充气的人偶，瞬间弹起身子又贴回了山壁，再然后浑身上下剧烈发抖，面皮渐渐缩瘪了下去，末了头往边上一耷拉，不动了。他像是一具新鲜制成的人形挂画。孟千姿怔怔看着，石小海先还吸鼻子，后来就掉眼泪了。他一边啜泣着，一边抬手去抹眼睛。过了一会儿，孟千姿打起手电，朝前后看了看。本应该有六具阳尸的，其他五具都还挂着，只有这一块这具掉了。现在补了个人上去。 那些袍子帽子是你在附近捡到的吗？ 石小海边擦眼泪边点头。 哦，那这些羊可能是阎罗赶进来的。 石小海不知道什么阎罗，听不懂，只继续吸鼻子擦眼泪。看到孟千姿忽然起身向着这条通道深处走，唯恐自己被扔下，赶紧站起来紧跟着。孟千姿死死攥紧手电。 如果猜得没错，这些羊是阎罗赶进来的。山上楼里阎罗一行并没有赶羊，但这一带是牧区，牛羊并不罕见，他很可能路上撞见，拿钱买或者拿牦牛换的。阎罗跟我们不同，这人不管是去凤凰眼还是来昆仑天梯，手里头都是握着邝家的通关地图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早就知道有这么一条会吞噬人畜的通道，得拿祭品去供才能保证他安全通过。其他那几具阳尸还没掉，也许是还没有到再次进食的时候，但掉了的那一块显然已经准备好继续进食了。如果何生之没出现，祭品就是我或者史小海了吧。何生之那么欣喜地向着我们过来，大概是以为终于找到同伴有望出山。如果他知道跨出的这一步，阎罗为什么要通过这里？这条通道的尽头有什么呢？ 孟千姿停下脚步，没路了，路就在这儿断了，截面像是一扇小小的门，然而探身出去就知道那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门框边沿的山壁上有人拿匕首刻了一列字，山鬼叩门，落款段文熙。孟千姿打着手电小心地探头朝门外看了看，真的就是个巨大的无底洞。洞壁并不光滑，起伏坑洼，手电光指下去几十米就被吞没了，再往下是什么样根本看不到，不过也许能一路攀爬下去。 山鬼叩门，门在哪儿呢？不会是这个门形的截面吧？还是说这本来是有门的，但早被段太婆给叩开，一脚踹进无底洞里了？还有金陵有一道符文就叫叩门，但和启天梯一样早就失传了，所以即便立个门在这儿，我也不会叩。 这黑暗太过空洞和巨大，孟千姿看着看着不寒而栗，又劝说自己， 这趟进来主要的目的不是搜救吗？现在身单影只的，身边连个能倚仗的人都没有，叩什么门呢？不叩，门送到跟前我都不叩，万一把我自己叩出个三长两短来，岂不是亏大了？ 孟千姿正想收回身子，手电被身子的动作一带，照到了斜下方五六米处。光柱的尽头有一片巴掌大、边缘不齐、灰褐色的像是纸一样的东西。孟千姿觉得奇怪，蹲下去细看，看着看着心中一动，不是纸，是牛皮残片，就斜搭在一块斜凸的山石上。这无底洞里虽然有空气，但对流极其微弱，所以残片就静置在那儿，也不知道多少年了。孟千姿一下子想起了山蜃楼里骑在牦牛背上的阎罗高举地图，这地图就是牛皮削制的。 这块残片不会是阎罗失落的吧？ 他心跳得厉害，手电更仔细地往那一处来回照看。果不其然，在第一片下方七八米处又发现了两片，形状都不规则，一片更小一些，一片更狭长，感觉上像是阎罗曾经站在这儿，撕破了手中的牛皮卷，然后向下抛洒，有那么几片被嶙峋突出的石壁给挂住了。孟千姿回头看了眼史小海，他似乎是有点怕黑，也恐高，头是探在了门内，但身子全都缩在外头。 放哨还会吗？ 就是站岗。 一边说还一边睁大眼睛，做了一个警惕的观望四周的姿势。 怎么就这么屌背，让我摊上这么个大当？说句真心话，我一个人行事方便多了。你在这放哨放机灵点，有坏人来你就喊，我下去拿个东西，很快。 不等石小海回答，他已经把身子挪下了山壁。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